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文丛》系列丛书的主编林璐老师，欢迎林璐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你们共度早晨这个美好时光。 那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读过的京味作家的经典作品啊。那大家刚才听到的是85版的《四世同堂》的主题曲，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个重整山河待后生啊。《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经典的长篇。那其实林璐老师呢，自己编辑了一套老舍先生的作品，都是短篇啊。想通过这些短篇的作品让大家走进这位著名的京味作家。 这是我应当说是这个从事编辑工作最大的愿望。老舍先生的作品伴随我已经有将近30年，那么我从老舍先生的作品当中获得了对人生认识的方法论，所以呢，我的这个非常大的愿望就是把这种经验想分享给我的读者。那么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我也非常乐意把我的编书的感受和大家一起这个回顾。 今天这话筒确实是有点问题啊，我先放一段音乐，然后这个让导播进来看一下啊，大家再来听一下这个重整山河待后生。 我们再来试一试啊，就是还头回遇到这种情况啊。今天和大家一起讲老舍先生的作品啊。那我先介绍一下林璐老师编辑的这几本书，一共五本，我很喜欢这五本，每一本的题目啊，最苦是人生，闹咱们的脾气，大发议论，深说外国人，有家可回啊。那咱首先得问问林璐老师，那么多作家，我知道您是地道北京人哈，但是怎么这么爱老舍？其实对老舍喜欢的这个原点还和这部电视剧，就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四世同堂》主题曲的这部电视剧是有关系的。给大家讲讲这段故事。 这个喜爱老舍呢，也是我这个人生赋予我的一种机缘。特别是我在1985年的时候，这部电视剧开播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有初中。初中我是我这个语文老师林征老师的得意门生。那个当时呢，这个老师推荐我到北京少年宫文学组去搞这个文学创作。实际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我一到了文学组，因为那儿的老师啊都是这个文学大家，比如韩少华、丛维希啊，还有这个廖静文，就是那个这些刘少棠这些这个文学大家，我一到那就傻眼了。后来我回去跟那个林征老师说，我说这组我待不下去了，我这进去以后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完了那个韩少华老师留了个作文题，叫那个春游万春亭，就是那个景山那万春亭，我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后来林征老师说呢，那个你啊看看老舍的，你这个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后来我一翻老舍的东西，确实是哈，老舍不单是写这个北海的这个红墙绿瓦，这个让我们荡起双桨，他还写这个荷败荷，就是荷花败了以后荷叶的清香。所以我就一下就茅塞顿开。加上这个林征老师说，你知道吗，说我父亲是演这个《四世同堂》这个齐老人那个角色的少华先生， 就演员是 所以我这一听，小孩没见过这个电视明星啊，一听这个就来劲儿了。所以呢，赶紧第二天就到那个北京少年宫把这个《四世同堂》借来看。其实这个《四世同堂》对于小孩来讲啊，实际是很看不进去的一套书。但是呢，我这个起点太高了，有点那高于我的这个水平，所以我就强努着把这书看下去了。但是这一看呢，哎，我呢对于我今后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认识和写作，那是非常有益的。 您这是取法奇高哈，这口太高了。但是是这样啊，我这实话实说，您看您豆蔻年华读的第一本可能就是老舍先生大部头，就是《四世同堂》哈。当然那部电视剧在85年这个影响力也很大。但是我在几年前我翻开就是《四世同堂》的文本的时候，我看了一半就合上了。我因为老舍是大家，人们都说他好，但是我也得真实的面对我自己，就是我后来没有那么吸引我，我就合上了。可能我觉得我的机缘还不到，或者我的修行，或者这个修炼还没有到那个层次，就是那个东西我没有觉得那么好啊。所以我今天也得让林璐老师跟大家讲讲，就是老舍先生他好在哪里。那么如果大部头的您觉得那个东西离我们时间太远，那可不可以从一些简单的中短篇进入，那是不是会觉得你会发现老舍先生的美啊。那今天这是林璐老师要完成的任务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哎，您读过哪个京味作家的作品啊？您为什么喜欢他？老舍先生您读过哪一篇或者是哪一部，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明代的， 多大这个肉？ 睁着眼睛啊！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做一次声音的穿越之旅。 2022年，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大家好，我是吴刚。文化就是咱北京城里的那些胡同和故居，就是每个人心里的那种归属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 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让我们体会到文化的美，文化的好。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可以打开戏剧之门，让戏剧照亮我们的生活。 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老舍先生的作品啊，刚才说到了林璐老师是怎么和老舍先生的作品结缘的啊，从一个大部头四世同堂开始读起啊，从此深爱上老舍。那老舍先生我们说是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今天还在不断的被出版。我想问问林璐老师，就是我们今天还读老舍他那个100年前的那个文字啊，走到今天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你觉得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哎呀，老舍这个吸引人的地方，他的经典的东西啊，简直说也说不完。我觉得今天我来呢，我都觉得诚惶诚恐，因为我生怕说的不够深不够高，而这个让人家这个老舍先生的作品呢，那个因为我而这个降低了人家的这个光彩。是吧？那个，我觉得这个老舍作品啊，首先就是我读老舍作品的感受啊，首先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帮助我们认清自己，认清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现在的人们都愿意在这个微博上啊，在这个一些媒体上讨论问题，那么很多问题实际在老舍作品当中呢，已经非常深刻的讨论过。所以呢，我感觉就是说，现在的讨论老给我一种什么呀，零历史的感觉。实际人都写的非常透彻的东西，我们呢在无视这些东西，你积一嘴压一嘴的在讨论，我觉得特别的浪费时间，而且就是感觉我们的讨论质量呢非常低。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呢能够这个读一读老舍的作品，特别是读一读呢。就是他的杂文和散文这个小段落也非常容易进入，那么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就是讨论问题的质量呢就会提高，认识问题的这个深度呢也就随之能够这个有所改善。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四世同堂为什么读不下去，读不下去呢？不光是您读不下去，王朔先生也读不下去。他曾经有说，说四世同堂和这个二马是我这个最不喜欢的两部作品，而这两部作品呢，恰恰正是我最喜欢的两部作品，因为它和现代人的生活，这个对于世界格局的认识，对于我们中国在世界所处的这个位置，那是非常高屋建瓴的两部作品。所以呢，不光是您，这个连这个王朔都这样，那更何况我那小时候刚15、16岁的孩子。所以我老说，就是 您这稍微有点凡尔赛吧？ 不是， 我15、16岁就读进去了啊， 不见得读懂、 啊， 就跟读那安徒生童话似的，那小孩5岁的小孩读是一个样子， 是 50岁的人呢读的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就是人的这种认知水平，就像一块毛巾似的。你是干毛巾，你想沾点水不容易，你想让那水赶紧进来的时候，你自个儿得有点水儿，你没点水儿你进不来，是吧？ 对，就是经典的意义在于，可能你不同的年龄去读它，你的获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 对，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您举个例子，您举 个例 子 啊。你比如说，对于这个就是战争哈，就是说对这个人类社会的这种这个影响哈，你看人家这个说的就是说。这个老舍先生就说的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让你觉得这个战争不光是这个战场上的是输赢，他对这个人们生活的影响呢是非常的那个就是深刻的，而且写的非常有趣儿。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看过的京味作家的作品啊有哪些？我觉得因为我们听众里还是地道的北京人多一些哈，有不少人都读过，比如说9728说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茶馆啊，这个品人生是回味无穷的。还有人说到了这个秋风秋雨，说到了叶广芩先生的这个去年天气就停 旧亭台哈，它的那个状元梅和采桑子也特别好看啊。还有就是崔代远先生的果儿小点，刘一达先生的这北京的老理儿啊等等，还有从看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爱上了骆玉笙先生的京韵大鼓，这是9728啊，还有6165说叶广芩先生的耗子大爷起晚了，哎，这个都是京味作家的作品啊。老舍先生可以说是一个源头啊， 所以呢我可以给你选一段，就是咱们说说这个战争对人们的影响，很有意思。那个我希望通过这个小小的这个段落，能让你觉得这个老舍先生的作品不是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啊。 来，您京腔京韵的来一段啊。 来，北平倒是少见得短腿的日本兵了，就是日本快败的时候哈，就是路上没那么多日本兵了，他们不敢见天日，来来去去总在夜里，因为他们的军装上有补丁，鞋也破了，皇军为了避遮丑到夜里才敢出来，普通的日本人倒不在乎，不怕到处丢人现眼，一些穿着和服低着头走路的日本娘们儿，在市场上胡同里见东西就抢，他们三五成群跑到菜市场，把菜摊子或水果摊子围上，你拿白菜我拿黄瓜，抓起来就往篮子里头塞，谁也不闲着，茄子西葫芦一个劲儿的往袖筒里装。日本娘们儿的开路先锋是高丽棒子，高级的奴才，他们不单是抢，还由着性的作践，他们一个子儿不花的吃你几个瓜，还糟蹋几个。住在北平的日本人使出全身的解数要跟中国人交朋友，就是到这个就是这个太平战争快失败的时候哈，完了以后那个他说，有的日本人死皮赖脸的巴结着要跟中国人拜把兄弟，有的认个北平的老太太当干娘，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要活命，因为这个战败国呀，他不光是影响到战场上的这个举不举白旗的问题，那么他们当时这个侵华战争以后，他们把好多日本的这国民弄到小羊圈胡同这种地方去住，那么他们怎么收拾战争的烂摊子？所以从这里头，他老舍实际就告诉你，战争这个侵略战争对人们对世界的这个毁灭性的东西，不论你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是非常悲惨的，所以他这个呼唤和平的方式，就是以这种非常形象，非常这个就是特别能够深入这个人们生活的这种方式来告诉你。所以我说四世同堂它是一部这个中国的战争与和平，很伟大的一个断代史。 就是老舍先生的语言，大家看哈，短句子居多，而且视角非常的低啊，就像有一个你身边的一个邻居啊，北京胡同里旁边的一个邻居，你熟识的那个人在给你讲话，他说的那种语言也很接地气，是吧？他能触动到那个时代人的心灵，所以产生一种共振。老舍的语言不是书卷气的，也不是韵界的，他不是书斋中的，他就是鲜活的日子当中的啊。那么我们说老舍先生身上有两个标签，一个是幽默大师啊，还有就是京味作家。其实在老舍先生身上不仅仅是这两个标签啊，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最明显的是这两个标签。那么林露女士编辑的这五本书当中哈，最苦是人生大发议论闹咱们的脾气有家可回，还有深说外国人，我就随便翻哈，我最喜欢的是最苦是人生这一本啊，因为这里头老舍先生写到了自己的童年，写到了自己的家庭，写到了自己的母亲啊，这里面很多段落是我以前没有读到过的，就是这位作家，就是他的那个幽默里头，幽默的人啊，包括就是说做幽默节目的人哈，或者说是那种滑稽演员，他在台上的时候你觉得他可笑极了，他太跳脱太活泼，可是往往在就是生活当中他是沉默的孤独的，甚至有的时候是抑郁的。所以在这个前言当中您也写到了老舍先生的这种幽默，他其实是分为两面的，就是他的幽默既有这种招笑的白天， 又有沉寂的黑夜，前者是奉献给普罗大众的，后者则是留给他自己的挣扎。就创作一定是孤独的，他一定是挣扎的。那么关于他的母亲啊，关于他的童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昨天晚上看的一些细节，非常非常的打动我。比如说他提到了自己的病，这个老舍先生从小啊就是一个体质非常非常弱的孩子，他是他们家的老幺，他们家一共生了八个孩子，活下来五个，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啊，他是最小的，他母亲生他那年42岁啊。他在文中有这样的文字，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他说，我是个幺子啊，幺儿子，就最小的那个幺。母亲在生我的时候已经42岁了，我还不到2岁，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没有乳，就是没有奶，只给我打一点面糊吃。父亲去世后家更穷了，天天吃棒子面和咸菜，一直到我10多岁，我老是多病，瘦弱的像一块不体面的皮糖。谁也想不到我能长大成人，我自己似乎也没有把握。每逢病倒，母亲便请刘干妈来给我看看。刘干妈烧上高香，盘腿坐在炕上，然后打几个哈欠，便神附了体一般的。神很和气，问长问短，然后不知怎样，便有手指间揉出一丸药来。吃了药，我有时候就好起来，有时候就不好起来。但是好与不好，总需送给神仙一吊钱。夏天老生病，能够几天不吃东西，现在想起来，恐怕多半是饭不太好吃的缘故。后来有了湿疹的医院，母亲便不大信神仙了，因为上医院比请神仙省点钱，卫生设施能减除迷信，不是吗？9岁入私塾，12岁入高等小学。小学毕业本想去学手艺，可是我考中了师范学校，师范与吃饭差不多，技工素善啊，又白给制服，要不是这样，我便绝对没有继续读书的希望。学校里有医院，治病又方便，得以不死。近来又常生病，因想起童年的状况，也就照样满不在乎。这是1942年4月啊，在于就是最早刊载于《妇女运动》第4卷第4期的一篇文章。你这样读起来，你觉得其实老舍先生的那种文字，他其实也有隽永的那一面，深情的那一面啊，后面的那一篇更感人。 你读这篇文章是这样啊，我当时弄这个《最苦是人生》，就是这本书的时候啊，实际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叫《立在人间最低处》。我每弄一篇文章，我都会让我父亲啊读，我就说，因为我这个书是要给现代人介绍老舍，所以我必须得让一个读者读，看你是不是这个对能打动你这篇文章。 得测试一下。 对，那天上午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对面喝咖啡，我爸在对面喝茶。他看完这个稿，他拿了我一摞稿子，看完了以后，他站起来了，上洗手间了。我一看，怎么了？这老爷子80多岁了。抹眼泪去了。他说，我说你看什么呢？他说，我看我的母亲呢。就是， 后面那一篇是我的母亲，咱们一会儿再继续分享给大家啊。那一篇更有一些时刻让你觉得非常的揪心，然后您就会理解老舍先生的那个幽默底下蕴含的那种巨大的对于生命的感悟和能量。我们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啊，一会儿再和大家一起读老舍。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可以打。 哎，我说，你看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那儿看10分钟了？ 你不懂，这是能盘出来的好木头。 叔，这是南非的金丝红檀。 姑娘，我们70多平新房，照这样装，得多少钱呢？ 阿姨，10万块钱足够了。 啥？这整套金丝红檀的家具？市场价10万都不止了吧？ 我不是提前打电话订上优惠名额了吗？ 就是你说的那个400-606-8866 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他怎么写自己的母亲呢？大家看看啊，这里面的这个方位感，过去的北平，这大概是100年前吧，不到100年前哈。他说，母亲的娘家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外边，通大通寺的大路上，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啊。那时候去大钟寺旁边的路全是村子，村里一共有4-5家人家，都姓马啊，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做木匠的，做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都是出身于农家。然后他就提到了他姥姥家啊，他这个姥姥家里呢生活也很贫困，母亲呢是生在农家，所以就是勤俭诚实，身体也好。母亲出嫁应该非常早，他说我的大姐现在已60多岁了，这个文章是当时是1943年写的啊。他说我的大姐已经60多岁了，而我的大外甥还长我1岁。我有3个哥哥4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经有41岁了，大姐、二姐都已经出阁。然后他又继续写哈，他说我生下来之前啊，我们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但是我生下来之后我就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不幸。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他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抱在怀里至未冻死，就是没有冻死。1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老子先生的父亲是1900年， 他为了这个保卫这个北京吧， 对，就战死了是吧。所以他1岁半他就失去了父亲，所以这个家整个就是靠这个母亲。说母亲就只会吃亏，就一点便宜不会占啊，然后特别特别的认真，就是给人家洗衣服、做活、养活、拉扯这几个孩子。他说有的时候人家把那衣服送来的时候啊，可能是铁匠或者是屠夫的衣服，那个衣服黑的像铁一样，就那样的袜子，然后妈妈就给他洗的雪白。然后晚上呢，他就看见三姐抱着一盏油灯啊，妈妈和三姐在一起要么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他终年都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他还把院子里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那柜门上的铜活已经残缺不全了，可是他把那个残破的铜火都擦得锃亮啊。然后父亲在院子里留下了几盆夹竹桃还有石榴，这两棵植物永远都会得到应有的灌溉还有爱护，年年夏天都会开许多花啊。他就讲后来和母亲一些相处啊，您继续，然后我再分享细节。 那个老舍的母亲啊，实际啊，她是老舍的母亲，也是中国人母亲的一个代表，因为中国人的大部分的家庭都像老舍母亲这样克勤克俭的生活，而且对于家庭的这个奉献是没有任何二话的。但是就是说，老舍在写这个新年的时候，他这个写过几段关于这个母亲的事儿哈，他跟母亲的这个母子情深呀，就是让人读了这个为之动容。这个我记得有一篇文章里的他是这么写的，就是说他有一次啊，就是说这个学校啊现在都改阳历年了，所以呢就是那个春节啊就不放假了，那个学监呢就是说你们一律都要这个回学校来。结果呢那个老舍呢吃完晚饭呢他就不能不告诉母亲我还得回学校。后来他妈妈听这个呢，因为春节嘛都是要在家过的，所以愣了半天什么都没说。他说我呢就那个慢慢的就走出去啊，那母亲呢就是一边摸着口袋里的几个铜子儿，一边跟着他就是送他。完了到了学校呢，那个学监先生啊，他说他跟那个老舍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回来了。那个老舍呢就行了个礼，他说那学监的点了点头，笑了一下啊，叫我说你还回去吧。后来这个老舍一看这学监啊慈眉善目的哈，也不是说要让他一定要留在学校，老舍呢拔腿就回去了。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回去的哈。结果一回到家呢，他就看他说母亲正对着一只红烛坐着呢，他的泪不轻易落，他又慈善又刚强，见我回来了，他脸上有了笑容，拿出一个细草纸包来给你买的杂伴儿，刚才一忙也忘了给你。母子好像千言万语， 只是没有精神在说什么了。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母子情深啊，就是老舍能把这一段啊写在他的这个文章里头，我觉得就特别感人。而且他对那个学监啊，就是通过对学监的这个描述啊，这个就是表现了他对母亲的这一往情深。他说学监怎么说啊？他说这个，如果要有这个上帝的话，我一定要让上帝呢，就看看这个学监是多么的善良，让我跟母亲在这个新年重逢。我就觉得他这个就是他这种写法哈，虽然他不是直接去写这个母亲的这个和母亲重逢的喜悦，他说他要让上帝看看这学监是多么的美好，对于他来讲， 对，就是那个时代就是。母与子，包括现在吧，我觉得年长一些的朋友，就是母子之间的这种表达是非常含蓄的。 嗯、 其实母亲当时心里一定一暖，是吧？ 对对 对, 对， 他本来要 不像外国人是见面啊，亲爱的 拥抱、 darling、 表达、 啊，对，咱们中国人不这样 啊。中国人的文化骨子里就是就含蓄的、内敛的，就这些东西不挂在嘴上， 都 在 心里 啊。然后母亲觉得儿子回来了。本来没以为回来，可是年对于中国人多重要啊、 嗯、 是吧，小儿子能回来自己陪自己， 春节， 对，是春节、嗯、是最重要的一个节。他回来了之后，这母亲真的心里太高兴了，但是他表达的就是、嗯、哎呀，你看这几个杂伴没给你带过去啊，这就是他最深情的表达了。 是是是、嗯、那个老舍先生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想北平》，他那里边他这个对于北平的描述啊，他引用了一段这个跟母亲的这用母亲来这个比喻哈，我觉得写的特别好。他说：“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事讨他老人家欢喜的时候，我独自微笑着；在我想到他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边一些来。这是中国人就是最极致的这个外向型的表达，就是落泪和微笑。完了，这个《想北平》里有一段吧，一般人可能注意不到这一点。我就说这个老舍啊，当时他在太平湖走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地方走的，在这个《想北平》这篇文章里说哈，他说面向着吉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就是他这段话吧，是一个很过渡性的这个情节描述，但是呢，我呢考证了一下， 这距离他去世是多长时间写的这一段？ 这他是66年去世的、 嗯、 这是36年，所以他这个很那个，就是他这个时间很巧合，等于30年后他在这个地方去世。而且前一段时间我看见有一个文章写啊，就是老舍写的这个地方离他母亲安葬的地方特别近、 嗯、 所以就是说老舍是选择这个自己的这个命运结束哈、啊、他自己的自主选择，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选择就太平湖，所以我觉得有一种感觉，他要离他的妈妈最近，所以我觉得这种感情真是，反正读了以后啊，联想起来啊，这个前后左右，我觉得特别的让人觉得是一种安排，冥冥之中。 嗯，就人世间的这种凄风苦雨啊，这种残酷。冰冷是吧、 嗯、 觉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当我想去另一个世界的时候，我一定找一个那个地方足以让我觉得心灵安全，觉得景色优美、 嗯、 离我已经走了的妈妈更近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可能就选择了那里啊、 嗯、 然后他妈妈关于他的母亲啊，他在这个文中还写过一段。刚才我们说这个家庭贫苦的家庭生了8个孩子，活下来5个，大姐二姐很早就出阁了，然后这个三姐是他妈妈其实有一点偏爱的，因为这个家全指着这个三姐给他当左右手，可是女儿终究是要出嫁的呀，不能把女儿的一生给耽误了哈。他就这样写哈，他说 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家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的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地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下母亲自己，她还需自小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有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畅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个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锅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我说还需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他递给我一些花生，说：“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有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盼着等我了，他已经入了土。啊，这就后面还写啊，写到最后的时候。因为在23岁的时候，母亲给老舍先生安排了一门亲事，老舍先生拒绝了。拒绝之后，老舍先生也生了一场大病，他觉得忤逆母亲是大不孝哈。然后27岁，他去了英国，这给60多岁的老母亲第二次打击。他母亲70大寿的时候，他还在国外，所以儿子这个歉疚啊，是在不断的积累的啊。直到77事变之后啊，这是他从济南逃出来了，但是仍旧没有在母亲身边。后来到什么情况呢？他就是接家信的时候特别的害怕，他总怕把信一打开，看到母亲已经去世的这种消息。然后结尾的时候他又这样写道：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母亲的起居情况，我一律害怕，我想象得到若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9月，我在8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心中嘱咐万千千万要把寿日的详情写来给我，使我不再疑虑。12月26号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经去世一年了。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只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只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吃的还是粗粮。唉，还能说什么呢？心痛心痛，两个叹号。这是1943年写的，我仔细算了一下，老太太高寿，活到了85岁啊。 嗯，是挺不容易的。我也非常惊奇，就是因为你是个年轻人哈。当时我弄这5本书的时候，这本书《最苦是人生》这本书啊，我特别犹豫。我说现在的人都追求这个美好生活哈，谁去看这本书？看了越看越心酸哈。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您就是一个年轻人， 我也不年轻， 就能够接纳这种痛苦的生活，而以此来反省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成功的。 我跟您说，这5本里头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 我很吃惊啊，因为这个《最苦是人生》这本书，原来我是想就是搞点这个，就是能够让它能够提振人的精神哈，叫立在人间最低处，就是说你最低处，它的核心词应该是立着。 嗯， 是吧？但是有些文章，像您刚才说的这些老舍这个写母亲这文章，他立不住，他一定要跪下了，因为对母亲的这个感情，他不可能在他面前立住。所以呢，我就是其中的一大部分内容，虽然是说苦人的哈，比如祥子呀，说这个巡警啊他们的生活，那么这里边也说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就是以老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是怎么面对的。所以他是以这个老舍先生以幽默著称，他对人生的苦以幽默的形式，以幽默的这个态度去对待。所以他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我知道自己不会摔倒，因为我时时刻刻都在挣扎。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幽默的对待一个痛苦人生的一种态度，就是说我摔不倒是为什么，我老在地下躺着呢。这就是老舍的这个，你听这话就是老舍的这个语言的这种创作是吧，他不是这个，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老舍的语言特别接地气，跟这个老百姓呢都是这个平时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他的这个语言呢不是只在文人当中流行的，他在百姓当中也非常有市场。包括我妈有时候不太看书嘛，他能把那骆驼祥子用这个三五天的时间走着看，是坐着看，炒菜的时候看，是坐在沙发上躺着看，他非常爱看，为什么呀，这就是老舍的语言魅力。他老舍的语言魅力，他是有一种语言体系在里边的，你听就绝对不会别人说的。你看他这个是他这么说啊，他说人那个最苦的时候叫什么呀，蛤蟆垫桌腿儿，苦癌。人蛤蟆的皮儿薄啊，你在桌腿底下你不敢动，一动就破了，所以呢叫苦癌。 哎，这太生动了，你知道那我都能感觉到那桌子有点晃悠是吧，他撑着呢， 是、 可是又那么的颤颤巍巍，然后哎呀， 他就 来回晃的。 这个他用了，他在这个两篇文章中用了这个话，他可能还是很那个舍不得这句话的啊。还有他这么说，文学是生命的诠释，不是考古家的玩意儿。哎，这句话对我这个文学创作的启发特别大。为什么？当时我们写北海春游北海的时候，就写这个白塔琼岛春阴是怎么来的呀？这个小西天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五龙亭是个什么道理啊？实际上你用不着写这些，你就写春暖花开，残荷败柳。哎，咱们就是那个这个买菊花吃螃蟹，这就是生活。你写这些真实的东西就可以了。所以老舍这，你看。文学是生命的诠释，看着挺郑重的一句话哈。那么不是考古家的玩意儿，你这不是第二个人说的，准是老舍说的。 就是、对，就他那种讽刺就来了哈、幽默的很大一部分是讽刺。 他还说这个什么呀？他说这个现代社会是非常就是这种物化的社会，特别这个崇拜着金钱的社会，就是老舍当时的那个社会哈。他说现代社会不是个爱念诗的社会。他不会说现在社会都追求物质利益， 这是典型的北京人北京话的这种表达哈。 对对对对对 啊、 就是！ 刚才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听众哈，他说这个，哎呀，听我们的节目，听老舍先生的作品，我都快落泪了。我是80后， 啊、 所以 那我成功了。 我觉得作为编辑这时候零度应该非常的幸福是吧，就是我们说经典作品它为什么经典，一个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就是人的情感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一个作家如果能够抓住这种情感，把它非常真诚的表达出来，没有矫饰的东西，那这种作品就是能穿越时光的。我跟大家说一个我的感受啊，我承认我这四世同堂读一半我就合上了，我觉得哎呀都说是大家，可是我咋不吸引我呢是吧，我昨天啊就是把那1985版的这个四世同堂我要看一看，大概找一下感觉。我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很小，我也不在北京，我就没感受，然后前面那五个镜头我看完之后真的特别打动我，还没说话呢啊，就前面的镜头，第一个是长城，第二个是正阳门的箭楼，第三个是故宫的角楼，第四个画面是白塔寺的白塔，然后第五个画面就是那扇门啊，就带着两个铜扶手的那个门，然后四世同堂老舍。我想我现在对北京其实有了一些了解，然后我再去看这部电视剧，再去看老舍的时候，或许我做了更好的准备。我们评价一个作品或者评价一个作家，你喜欢不喜欢或者说好不好的前提是你读过，是不是？我起码走进过了解过，然后我才有说他不好或者是我不喜欢的原因。我们做的第一步是读过啊，其实我们是想做一个系列，打开文学经典之门，跟我一起读老舍。今天啊林璐老师说，哎呀我直播我害怕，你看我第一天来直播结果我们这话筒就出现问题了，我对您觉得哎呀对不住林璐老师啊，但是我们的 对不住老舍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这罪过就更大了。我一会儿查查这个话筒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开篇的时候有一点有瑕疵，我跟大家